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05章，争风吃醋。 秦东芝这事儿出来之后，反倒是回了一趟宿舍。不过他拿了东西很快就走了，没跟宿舍任何人多说一句话。如果不是周春提及了，袁子峰根本没听到他回来的动静。袁子峰正琢磨着买哪天的机票去瞅瞅李琴书那儿的情况。军训完之后有3天的休假，他琢磨来琢磨去，觉得自己还是去找李琴书浪比较好玩。周春从床上翻身下来，特别八卦地开口问道： 哎，你们知道不，那谁听说这件事出来以后，男朋友跟他掰了。 你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？ 学校里面的人都知道呀。这么一想，其实跟普通情侣谈恋爱也没什么两样，还是会分手嘛。 怎么着，你以为俩男的在一起就不会分手了，就能一辈子永远在一起了？ 都说两个人要在一起必须得克服无数的困难，这些无数的困难都克服过去了，走到了一起，最后却分手了，不觉得可惜吗？ 袁子峰虽然没加入话题，但却竖着耳朵仔细听着。他觉得赵熙跟李琴书挺像的，所以赵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想法，他还挺好奇的。 我觉得二者其实没什么两样吧。谈恋爱这种事，能够谈得下去就谈，谈不下去分手就是了，没必要因为对方是男人就给他什么特权，比如一定要坚持一生一世的，那不是折磨自己吗？ 这倒也是啊，你说的好像也没太大毛病。 周春想了想，认真的点点头。 本来就没毛病啊。 赵熙笑了笑，他支出只手来敲了敲袁子峰的床位。 哎，子峰，我拜托你个事儿呗，你教我一下高数。哎，我开学的时候拿了你们省的高考卷子做了下，发现后面大题真的很难。我们马上要开始学高数了，我觉得我的高数有很大的问题。请你吃顿饭。 啊，袁子峰倒也没多说什么，很迅速的答应。嗨，饭不用请，有不懂的问我就是了。赵熙道了句谢。晚上，袁子峰订好机票，给李琴书发消息缠着对方。李琴书估摸着今天晚上略有些闲，所以竟也一字一句的回复了他。那个，今天不忙啊？ 还好。就是在场馆里守着，不是太忙。 下一站是去机室。 对，你想干什么？军训结束了？ 你猜。李琴书没再回他，袁子峰自己窝在床上，冲着墙面笑得也挺开心的。过了大概2-3分钟，李琴书都没回复，袁子峰没忍住给对方拨了个视频过去。李琴书已经回酒店了，估计是刚换完睡衣，脸上还有一层汗。洗完澡了？ 没。军训结束就得上课了吧？准备好了吗？ 那你管我那么多干什么呀？ 行，那我不管你那么多，反正你自己知道就行。 啊，前几天拽着谢料东把你那房子收拾干干净净了，等你回来可以直接住。哎，你那房贷得还多少年啊？ 有你这样打听别人家财政状况的吗？ 哎，你家跟我家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这就是了解清楚自家财政情况嘛。李琴书一枪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听到视频里传来一阵疯狂的咳嗽声，估摸着是袁子峰宿舍的人开始起哄了。 哟，酸死我了，酸死我了！你们男孩子谈恋爱都这么酸的吗？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甜甜的爱情啊？ 闭嘴！袁子峰头一次展示大变脸， 扭头看一眼对床上面的人。周春翻了个身，比了个拉拉链的动作。袁子峰望向视频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呢，就听到李琴书问道： 你们宿舍知道 李琴书似乎在犹豫该用什么样的话说出口呢？知道你是我男朋友。李琴书一口气憋在嗓子眼儿： 你别在你们寝室胡说。 那这哪能算是胡说呀，实话实说嘛。袁子峰眼里闪过一抹笑意，直视对方。袁子峰见李琴书像是有些尴尬又有些羞怯，不由得起了几分逗弄的意思：叔啊，你这是害羞了？李琴书这话没说完，上床的人敲了敲袁子峰的床栏，喊了句： 子峰。 袁子峰顺嘴啊了一声，李琴书的话却顿在开口，没继续说下去。怎么？袁子峰于是探出个脑袋问道。赵熙从床上翻下来，蹲在他床边，递上来一张卷子： 哎，这是你们省今年的高考题，我听说你数学得了143，这道题你应该会吧？ 袁子峰看了一眼，这道题有点难，得用大学的方法来解。不过当时林天宇教他的时候，没有用特别系统的法子，很多题目的解法都是直接超过了高中的水准，所以对袁子峰来说，真的不算难题。袁子峰冲视频里打了个手势，开了静音下床。啊，我做一遍给你看。 谢谢。 赵熙真情实意的道谢，离开前视线却不经意扫了一眼袁子峰往下扣着的手机。赵熙基础不错，据他自己所说也是有提前预习大学高数的那种，所以袁子峰没费多少力气就把他给教明白了。赵熙说第二天请他吃饭，袁子峰摇摇头拒绝：哎，别了，有事儿。他回床上拿起手机时，发现那头李琴书居然已经把视频挂了。袁子峰没多想，打开消息，发现李琴书提醒他一声，说自己去洗澡洗头了，所以就挂断电话了。袁子峰看了一眼，既是有些什么好玩，也就忘了再给李琴书拨一个回去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